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我是舒润。今天是2021年7月28号星期三。 首先我们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有中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有阵雨，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有暴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有小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来自北京市交通委的路况信息，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为6.5，处于中度的拥堵级别。明天是周四，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4和9，提示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明后两天北京有大到暴雨，入汛以来降雨是去年同期近3倍。 交通运输部，河南省交通运输行业总体运行平稳有序。气象局发言人解释极端天气原因。 东京奥运即时报将会关注女子四人双桨决赛，中国赛艇金花强势夺得第10枚金牌。 谢思义、王宗源双人3米板夺得冠军，为中国代表队拿下第11枚金牌。 京津冀三地热点，京津冀地震预警网建设完成，具备震后秒级预警能力。 无人驾驶获准上高速路测试，京台高速部分路段开放。 天津方面，天津市首笔活体抵押贷款生猪贷正式落地。 河北省上半年经济运行保持稳定恢复。 文化旅游方面，关注北京城市副中心将会再添3.2公里亲水绿廊。 国际电讯，美英澳大利亚疫情持续恶化。 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旗帜第18集，宋学文旗帜。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北京和全国的雨情以及防汛信息。首先来看北京，这一波降雨还没有完全结束，下一波已经在路上了。根据最新的预报，预计明天到后天，北京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今年入汛以来，北京累计降雨量已经是去年同期的近3倍。 进入7月以来，北京多强降雨天气，本周的前两天刚经历了一次强降雨过程，密云、怀柔、石景山、丰台等多个区遭遇大暴雨。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最新预报，明后天本市将出现大雨到暴雨，此次过程具有降雨持续时间长、雨量东多西少、阵风风力大的特点。由于系统不断在调整，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 根据统计，今年1月1号到今天早晨的8点，北京累计降雨量516.1毫米，比去年同期272.3毫米多出了近90%。6月1号进入汛期至今，累计降雨量448.3毫米，是常年同期的2倍，是去年同期的2.9倍。近期北京市土壤含水量接近饱和，山区和浅山区的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高，请公众减少或是避免前往危险地带、河道、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提高强对流天气和次生灾害的防范意识。 另外，明天的气温略有下降，老人和小孩等体弱人群一早一晚可以适当添加衣物，谨防感冒。继续来关注，今天上午，北京市交通委首发集团和市轨道运营公司相关负责人做客交通广播《一路畅通》节目时介绍，目前大兴机场线已具备在特殊时期末班车延长 1.5 小时运营的能力，当发生严重降雨影响航班起降时，将启动车站客流管控，向乘客及时发布客运信息。 今年汛期降雨量明显是高于往年，北京市交通委对于100多个普通公路下沉式立交桥，还有73个泵站等重点部位，将防汛责任落实到了具体单位和具体人头上，确保降雨期间北京市56处易积水点以及80多个公路地质灾害易发生路段全程都有人现场值守。高速公路确定易积水点位34处，主要分布在京港澳高速、京平高速、六环路以及京藏高速上。轨道交通车站一旦发生雨水倒灌，将会立即安排安保人员到出入口值守，并且关停电梯等设备，调整闸机方向，引导乘客不要靠近积水区域，并且立即配合有关单位进行排水。 提示广大市民，雨天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出行，避免前往山区，行程中遭遇暴雨，要尽快寻找稳固高地、地势较高的广场、高层公共建筑二楼以上区域进行躲避。遇到有积水路段和被洪水围困，不要盲目的涉水通行，驾车应该尽量绕行，如果绕不开或者突遇大水，尽快弃车逃离，不要待在车里。 此外呢，受到河南多地持续强降雨以及台风烟花的影响，截止到今天上午，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北京站今天共77趟始发列车停运，其中北京西站有57趟始发列车停运，主要影响京广普速、郑西以及陇海方向。受到台风烟花的影响，北京南站今天共有12趟始发列车停运，全部都是高铁列车，包括北京南到上海虹桥、杭州东、青岛、荣城等方向。同时，北京站今天停运8趟始发列车，包括北京站到承德、昆明以及湛江等地。 特别提示，如果已经购买了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不必着急在停运当天前往车站办理退票手续，旅客可在30天内登录12306观光的网站客户端，或者前往全国任意车站的售票厅人工窗口办理全额退票手续，建议首选12306官网或 APP 办理退票。 今天国新办举行了防汛救灾工作情况发布会，会上交通运输部应急办公室负责人卓力表示，截至到目前，河南省交通运输行业总体运行平稳有序。铁路方面，截止到昨天傍晚，影响行车的200处水害已经抢通了179处，剩余21处在抢修当中。除了个别的线路区间中断、封锁、双线改单线运行之外，其他的主要干线都已经恢复了通车。此外，河南省城市公交系统也正全面加快恢复，邮政行业运行全面恢复，目前没有快件积压。 针对突发的极端天气原因，中国气象局新闻发言人、应急减灾与公共服务司司长王志华表示，从大的背景来说，是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增大，剧烈程度越来越强。从天气角度来讲，特大暴雨的出现一般要具有非常充沛的水汽，还有持续的强烈的垂直上升运动，使水汽遇冷后变成雨滴降落下来。本次特大暴雨的产生就是因为具备了这两个条件。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新冠疫情。国家卫生健康委28号通报，7月27号零时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1例，本土病例55例，其中江苏48例，四川3例，辽宁2例，云南2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继续来关注，据南京发布公众号消息，经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的同意，自2021年7月28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对南京市部分区域疫情风险等级进行调整，将原高风险地区路口街道白云路社区、茅亭社区、机场社区和永兴社区所在的连片区域，调整为路口街道白云路社区、茅亭社区、机场社区、永兴社区和永新新域所在的连片区域。 域，将路口街道桑园村、范家自然村、后周家冲自然村等调整为中风险地区，其他地区的风险等级保持不变。调整后的南京市高风险地区共有四个，中风险地区共有42个。 记者今天从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7号零时至24时，南京市新增本土新冠确诊病例47例，其中5例为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例。 南京市卫健委副主任杨大锁在发布会上介绍，新增病例主要集中在重点的管控区域。流调发现，近期新增病例主要还是集中在机场及周边地区，而且在报告的病例中已发现有多起聚集性疫情。因此，南京市卫健委特别提醒广大民众，自觉做到不扎堆、不聚集、不串门，坚持做好个人防护，科学佩戴口罩，勤洗手。 昨天晚上，位于南京国际博览中心的方舱核酸检测实验室火眼实验室搭建完成，交付使用。该实验室总占地8000平方米，由27个负压气膜舱组成。江苏全省各地支援的近600名专业的检测人员在此轮班工作。 目前，南京市在江北新区、江宁体育馆、南京火车站等处共建有6座方舱核酸检测的实验室，拥有检测能力的医院和检测机构共35家，全市日检测能力可达到700万人。 再来关注四川方面，四川省政府网站今天发布了四川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应急指挥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入境人员到四川怎么办？根据紧急通知，要对所有从四川省口岸入境人员实行14天集中隔离和7天的居家隔离，不符合居家隔离条件的应该进行集中隔离。解除集中隔离之后，入境人员由各市州闭环接回当地，继续实施7天的居家隔离。而经四川返回外省的入境人员，应该闭环送到机场车站，并且提前告知目的地入境人员信息以及乘坐交通工具的信息。 再来关注，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7月28号通报，27号零至24时，云南省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例。据通报，新增的2例本土确诊病例于7月27日在瑞丽市解告严控区隔离人员核酸检测中发现，即用负压救护车转运至定点医院隔离治疗，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轻型。 记者今天从湖南省疾控部门了解到，湖南省新增1例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7月27号晚上9点，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疾控中心接到居民张某报告，称其家人曾与成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有过接触史。当天晚间，当地疾控部门对相关人员进行了核酸检测，张某的妻子周某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经过专家组的诊断，判定为无症状感染者，已经闭环转至定点医院进行隔离治疗。 东京奥运，东京奥运即时报，即时报。 东京奥运即时报，首先来关注东京奥运会的奖牌榜。截至今天晚6点，美国代表队10金11银9铜，总奖牌数30，居奖牌榜总数第一。而中国代表队目前取得11枚金牌、5枚银牌、8枈铜牌，总奖牌24枚，位列第二。东道主日本代表队11金4银5铜，总奖牌数20，总奖牌数排榜第三。金牌榜方面，中国代表队和日本代表队都收获了11枚金牌，并列第一。 今天截止到下午的6点钟，中国代表团一共是取得了金牌2枚、铜牌1枚。具体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上午的时候，2020东京奥运会赛艇项目进入到第6个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的角逐。在女子4人双桨 A 组决赛当中，中国世锦赛冠军组合陈云霞、张玲、吕阳、崔晓彤在第3道划出了6分05秒13的成绩，时隔13年再度获得该项目的金牌，并且还创造了世界最佳成绩。预赛与中国队同组的上届季军波兰队落后6.23秒获得银牌，而澳大利亚队落后6.95秒收获铜牌。 这枚金牌也是中国代表队所收获的第十枚金牌。 2019年，崔晓彤、吕阳、张玲和陈云霞四位姑娘在女子四人双桨项目中开始组队。历经奥运延期一年后，她们也如愿站上了奥运的最高领奖台。这支四人双桨的教练正是赛艇传奇张秀云。作为奥运银牌得主，张秀云的目标只有一个，帮助运动员们实现奥运金牌梦。 再来关注第十一金。今天下午的时候，东京奥运会跳水赛场产生一枚金牌，中国队成功夺冠。在男子双人三米跳板决赛中，王宗源、谢思义发挥稳定，他们一路领先，最终是 467.82 分夺得冠军。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东京的第十一枚金牌。 男子双人三米板一直是中国跳水队发挥不太稳定的项目。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中国队拿到了八枚跳水金牌中的七枚，唯一丢掉的就是男双三米板。而更早一些时候，中国队还曾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丢掉了这枚金牌。这一次中国队派出了全新组合王宗源、谢思义参赛，他们都是初次登上奥运赛场。 谢思义是两届世锦赛三米板的冠军得主，广州世锦赛上他也是拿到了双人三米板的冠军，而王宗源则是受益于奥运延期，他在最近一年快速成长，并且成为了队中的主力，成功拿到了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另外，在今天上午的另一场赛艇比赛中，男子双人双桨 A 组比赛，中国、法国和荷兰三队组合争夺非常的激烈。二道出发的中国组合世锦赛冠军张亮、刘志宇以6分03秒64的成绩获得了铜牌，获得了中国男子赛艇在奥运会上的首枚金牌。对中国男子赛艇来说，这个目标意味着前所未有的突破。在奥运会历史上，中国赛艇队共获得了一金、四银、四铜、九枚奖牌，但全部来自女子项目，男子项目的奖牌数为零。 据报道，张亮、刘志宇是一对老大哥带小弟的组合。张亮今年34岁，刘志宇28岁。拥有2012年伦敦奥运会参赛经历的张亮，在2019年初才开始和刘志宇搭档。经历了2020年的疫情，还有奥运会的延期，二人在没有比赛的日子里重点增强体能，效果也在去年11月的全锦赛，还有今年5月的赛艇世界杯卢塞恩站比赛当中得到了检验。他们在两站赛事当中都是斩获了冠军。 今天上午，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进行的2020年东京奥运会游泳比赛结束了女子蝶泳的半决赛。中国选手张雨霏2分04秒89排名第一，创造了个人的最好成绩。于李岩2分07秒04排名第五，双双杀入决赛。对于本场半决赛，我们来听听赛后张雨霏怎么说。 我自己没想到，因为我今天早上不是说身体状态不好，但就是感觉脑子不太清醒。准备活动做完，我还跟教练说，我说完了完了，我有准备活动的时候脑心里一直在想，醒醒醒一醒，你别睡了。所以游了这样我挺满意的，我觉得只要明天我能游出我自己就可以了，只要我不紧张就可以了。就今天说实话有点小紧张。 和与李岩在半决赛并肩作战的感觉，让张雨霏回忆起自己的首次世界大赛经历。他回忆说，2014年多哈短池世锦赛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大赛，游200米蝶泳时就是和刘子歌选手一起游，心里满满的安全感。北京时间明天上午，女子200米蝶泳决赛将会打响，届时呢，张雨霏也将会向本届奥运会中国游泳的第一枚金牌发起冲击。 此外，在今天的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澳大利亚选手蒂特穆斯以1分53秒50的成绩获得冠军，中国香港选手何诗蓓1分55秒01获得亚军，并且创造了亚洲纪录。加拿大选手奥莱克西亚克1分54秒70排名第三，而中国选手杨俊勋最后50米被反超，遗憾的以1分55秒01获得第四。 继续来关注东京奥运会其他赛场方面的消息。乒乓球方面，今天上午乒乓球项目在东京体育馆展开了第五个比赛日的较量。第二场男单四分之一决赛中，现世界第一中国选手樊振东以4比0横扫韩国选手郑荣植，首次晋级到奥运会的男单四强。半决赛将会于明天举行，他将会对阵的是中国台北林云如和爆冷淘汰张本智和的斯洛文尼亚黑马约奇克之间的胜者。 另外，在第三场的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头号种子、现世界第一中国选手陈梦，在先丢两局的情况下，连扳四局，逆转中国香港选手杜凯芹，首度晋级奥运会女单四强。半决赛，她将遭遇爆冷淘汰了石川佳纯的新加坡选手于梦雨。 再来关注羽毛球赛场，今天上午羽毛球比赛进行，在混双四分之一决赛当中，郑思维、黄雅琼以21-17、21-15直落两局淘汰了印尼的乔丹和奥克塔维安娜组合，晋级到四强。雅思组合也是本次赛会的头号种子，他们在小组赛当中三战全胜。 另外，在混双四分之一决赛中，王懿律、黄东萍顺利进入四强。在第二局一度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王懿律、黄东萍绝地反扑，实现逆转，他们以2-0淘汰对手，晋级下一场比赛。 再来关注排球方面，北京时间昨天晚上，2020年东京奥运会女子沙排小组赛 C 组第二轮争夺结束，对阵世界排名第一位的巴西王牌组合阿加莎·杜达，中国的王凡和夏欣怡轻装上阵，打出高水平，爆冷2-0淘汰对手，喜获小组赛两连胜之后，基本确保了16强。 继续来关注，在2020东京奥运会女足 F 组最后一场比赛中，中国女足以2-8负于荷兰女足。在赛后举行的新发布会上，主教练贾秀全表示，通过奥运会三场比赛，新老队员得到了锻炼，至少中国女足参加了大赛，能够跟得上世界女足发展的潮流，对自我有了更加正确的认识，为未来的进步打下了基础。大赛的洗礼和锻炼对于中国女足来说非常的重要。而谈到是否将会继续执教，贾秀全介绍，这是中国足协与他个人共同的决定，取决于足协，也取决于自己，还没有谈到这一步，也没有想到这一步。 继续来关注东京奥运会的周边新闻。东京奥运会男子铁人三项比赛，多名运动员参加完游泳比赛之后呕吐，质疑赛场海水污染严重的声音再起。位于东京湾台场地区赛场的海水到底脏不脏？其实这个问题几十年来一直都存在。根据记者的亲身经历，水很脏是客观存在的。 据日经新闻报道，造成东京湾海水严重污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东京的污水处理系统非常的陈旧。据透露，东京的污水排放仍然沿用100多年前建设的管道系统，雨水和污水无法彻底分开。东京中心23个区80%的污水和雨水使用同一管道。平时生活污水会经过处理后才排出，但遇到大雨，雨水混合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河道，而东京地区每年降水丰富，因此水污染严重也就容易理解了。 其实呢，在奥运会开幕之前，据日本媒体报道，居住在赛场附近的居民仍然在抱怨赛场的水质污染严重，经常会发出下水道一样的恶臭。台场水域还将会举办奥运会的马拉松游泳比赛，面对污染的海水，运动员只能自己加强防护了。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继续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热点。具备秒级地震预警能力和分钟级地震烈度速报能力的地震预警网，目前已经在包括京津冀、四川、云南和福建在内的6个省市已经实现示范运行。这是昨天中国地震预警网示范运行新发布会上发布的消息。这次发布会的地点是河北唐山。 今天呢是唐山大地震45周年祭。1976年的今天，凌晨3:42:53秒，唐山发生了7.8级大地震，造成24.2万人遇难，16.4万人重伤。希望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地震预警水平的不断提升，能够最大限度避免和减少地震所带给人类的危害。 昨天，这场在唐山召开的中国地震预警网示范运行新发布会上，中国地震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殷昭民介绍，预警是利用距离震源较近的观测仪器接收到的震源纵波数据，实时持续估计地震参数及其影响，想在地震横波尚未到达之前，向可能受灾的区域提前数秒至几十秒发出警报信息。收到信息后，社会公众就就地紧急避险，相关行业紧急处置，地震的预警并不是马后炮。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京津冀三地热点，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津。今年上半年，天津市外贸进出口总值超过了4000亿元，同比增长15.4%，创下了历史同期的最高纪录。与此同时，天津港集团集装箱吞吐量突破了1000万箱标准箱，同比增长了20%以上，创下了历史最好纪录。天津市正加快打通内外贸堵点，不断畅通供应链和产业链。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天津台记者翟静秋带来的报道。 今年雄安新区新开工建设项目达到100多个，为了更好更快地满足雄安新区用钢需求，新天钢集团投资2亿元启动铁路交接站建设，计划年底前实现专线直发雄安。新天钢集团天钢公司副总经理王爱华说， 缩短了1小时左右，通过信息化的升级提高效率，加大直发，既能降成本，又能便捷于客户。 新天钢产量的稳定供应得益于原材料供应链的持续畅通，每天6列装满铁矿石的集装箱班列从天津港准时抵达。目前天钢原材料供应的公路转铁路比例已经提高到85%以上，随着夏天多雨季节的到来，优势更为明显。新天钢集团天交公司副总经理邹长江说， 铁路呢不受这个气候的影响，每天达到1200箱。 位于武清的万科电子今年上半年出口额同比增长超70%，国际市场需求火爆。受苏伊士运河拥堵和全球疫情影响，企业出口集装箱和货轮仓位预订困难。得知情况后，海关港口联动协调集装箱，帮助企业从海运转为中欧班列陆运出口。今年上半年，天津口岸进口整体通关时间为32.94小时，较全国短4.88小时；出口整体通关时间为0.85小时，较全国短1.01小时。打通流通环节的堵点，也带来了外贸进出口的持续向好。上半年，天津外贸进出口增长15.4%，创历史同期最高纪录。 昨天，天津市首笔活体抵押贷款天津农商银行生猪贷落地。此类贷款将有效解决农村地区养殖户抵押物不足、贷款困难的问题，为天津市乡村振兴提供有力金融支持。来听天津台记者刘钊带来的报道。 石永忠是宁河区宁河镇北岳庄村人。去年由于生猪市场行情较好，他拿出多年积蓄开办了一家生猪养殖场，期待今年能赚些钱。可是钱还没赚到，问题就来了。 去年9月份投产以后呢，随着怀孕母猪的增多，今年春天呢产子量增加，饲料的需求量也增加，所以说咱们资金有点紧张，没有抵押物，贷款非常困难。 对于石永忠来说，唯一值钱的就是他饲养的2000多头猪。但俗话说，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一直以来，由于风险较大，类似于生猪的活体动物一直不能被银行认可为抵押物。为解决这一困难，天津农商银行创新性的利用生猪政策性保险，为活体生猪确定抵押权。天津农商银行宁河宁新花园分理处负责人苏佑超介绍说， 联合人保财险天分公司依托政策性农业保险，以个生猪活体为抵押，然后创新了这种生猪贷产品，以保单的保额最高额这个40%来确定贷款金额。我也会根据他实际调查的这个能繁母猪啊、育肥猪的一些存栏来最终确定贷款金额。 最终，石永忠仅仅用了3天时间就完成申请，拿到了20万元生猪贷贷款。除了生猪贷，天津农商银行还上线了奶牛贷等活体抵押贷款。此外，为了解决支农纯信用贷款申请审批周期长问题，天津农商银行还推出了整园整村预授信服务。据了解，今年以来，全市金融系统多措并举，积极提升乡村振兴金融服务水平，打造有针对性、有地方特色的金融支农模式。 为了推动天津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一步加力、提速、升级，连日来，天津市城市管理委在天津市全域范围内采用了现场打分的方式，对居民小区、公建单位的生活垃圾分类情况进行了量化考核，找出问题，并且督促整改。我们来听天津台记者吴玉斌带来的报道。 在位于保里区的诚品家园小区，执法人员刚走进社区就发现了放置在入口处的有害垃圾垃圾桶，但询问之中发现物业人员对有害垃圾的相关知识还有一定欠缺。 大家调完这里边投放的什么垃圾？ 药瓶、有害垃圾，还有口罩啥的。 我答的不对啊，口罩啊，它属于医疗垃圾，这里边只允许放有毒有害的。 随后，执法人员又对其他分类垃圾桶和社区宣传栏等设施进行了检查，并随机询问了多位小区居民对垃圾分类的了解和参与情况。每项检查内容了解清楚后，执法人员都会在手机小程序上直接进行打分。经过逐项打分，在总分100分的考核中，诚品家园小区的最终得分为67分。随后，执法人员又前往部分小区以及区机关事业管理局、农业农村委等进行检查，都发现了不同程度的分类不到位问题。据了解，整个量化考核行动随机确定考核人员，随机抽取考核目标，考核内容、评分标准及考核结果全都公开。从本月22号开始，考核已经涵盖了全市16个区。在众多进行考核的小区和公建单位中，得分在50分以下的并不在少数，暴露了垃圾分类工作中确实存在问题。市城管委废弃物管理处处长尹鲁浩说， 前端的分类投放还是不太准确，特别是群众这个投放的意识，投放的准确度还比较差。分类运输这一块还是有这个混装混运的情况，将把这个考核的情况汇总后及时通报到各个区政府、城市管理部门，逐一进行解决。 今早7点半左右，北京市119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位于朝阳区世贸大厦3层烟道有冒烟情况，迅速调集朝阳区消防救援支队、红庙、光华路、小庄等3个消防救援站、8部消防车和41名指战员到场处置，支队全勤指挥部遂行出动。 经过核实，现场为世贸大厦内一餐厅厨房油锅起火，引燃烟道油垢所导致。目前现场火已熄灭，无人员被困伤亡。消防救援部门提示，明火作业不离人，烟道清理要及时。遇到突发情况不要慌张，第一时间拨打119。 昨天18点30分，海淀区香山老年公寓西南侧道路护坡坍塌，泥土扎实进入院内，造成了西侧阳光房和部分楼体受损，12人被困。截至目前，经全力搜救，香山老年公寓3名被困人员已全部找到，都已无生命特征。至此，老年公寓西南侧道路护坡坍塌共致5人遇难，获救的7人中6人经医院检查处理后陆续出院，1人已经接受了腿部骨折手术。灾害发生后，属地街镇连夜将老年公寓其余人员进行了妥善处置。 北京市海淀区有关部门迅速对全区范围内福利机构、养老机构等房屋以及周边区域组织开展风险隐患排查，严防灾害再次发生。海淀区相关部门和属地街道已经组成了工作组，安排专人做好伤者、遇难者的善后以及家属的接待工作，灾害原因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关注3D 热点新闻，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继续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消息。7月29号是世界老虎日，东北林业大学教授姜广顺团队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世界野生生物学会、世界自然基金会、美国加州大学等机构联合研究发现，我国境内野生东北虎的种群呈现增长动态，未来能够支持300多只东北虎的生存。 基于野生东北虎的家育空间面积和猎物生物量的需求等等，该研究对我国当前东北虎栖息地景观的保护潜力进行了评估。研究以俄罗斯东北虎种群密度和成年雌虎家育面积为依据，评估出了我国境内当前分布区面积可以支持310只野生东北虎种群的生存。 一场浪漫的流星雨会在这个盛夏半亮夜空。天文科普专家介绍，7月30号，宝瓶座南流星雨将迎来极大。届时如果天气晴好，我国感兴趣的公众可尝试观测。天文预报显示，今年宝瓶座南流星雨的峰值预期发生在7月30号，预计每小时的流星数量最多可达25颗。 因为天气等原因错过了这次流星雨也不用感到遗憾，因为8月13号，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将会迎来极大，届时每小时的流星数量最多时预计是在110颗左右，当天晚上几乎没有月光干扰，所以观测条件非常理想。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接下来关注文化娱乐旅游资讯。近日，中央戏剧学院实验剧团的青年主创将巴金先生创作的长篇小说《家》改编创作为同名音乐剧，并将于7月30号到8月1号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巴金先生的家写于上个世纪30年代，是巴金先生激流三部曲中最负盛名的一部作品，此前已有话剧、电影、电视剧等多种版本，而以音乐剧形式将这部经典搬上舞台，这还是第一次。 用青春致敬青春是音乐剧家的亮点之一。这部音乐剧由一支年轻的师生演员团队联袂主演。导演刘红梅认为，家是一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蕴藏着生生不息的精神能量，能够为不同时代的青年竖起一面精神旗帜。 作为今年城市副中心蓝绿交织生态图景的重要组成部分，萧太后和通州段景观提升及生态修复工程一期即将完工，通过实施河道清淤、景观建设、生态修复、增绿添彩等一系列工程，这段3.2公里的亲水绿廊将于9月正式对市民开放。 在景观的提升方面，河道沿线建设滨水景观带，包含河道慢行路5322米，体现历史文化和自然景观的主要节点4处，绿化面积15.1公顷。另外呢，还将设置景观照明系统。经过景观的提升之后，这段3.2公里的河道将会变成一道历史文化与现代景观交织的城市绿廊。据介绍，目前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90%，进入到了收尾阶段，预计8月底完成工程的验收，9月份将会对广大市民开放。 继续来关注文创产品进景区，现在已经成为了河北文旅产业的一个新增长点。据河北日报报道，截至今年6月底，河北省已有122家4A级以上的景区建设了文创购物店，基本实现了4A级以上景区的全覆盖。这些文创购物店汇集了400余个系列、3000余种、12万余件的河北特色文创产品。 今年的5一假期，承德避暑山庄景区文创产品购物店营业额达到了30万元，唐山4A级及以上景区购物店累计销售30.9万元。文创产品在丰富文旅消费业态、延伸消费链条、满足消费升级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部由原外交部部长刘兆星担任总顾问，影星成龙监制、刘烨主演的电影《家园行动》日前在京宣布启动。为什么邀请李兆星担任总顾问？因为这是一部根据2015年也门撤侨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监制成龙表示，《家园行动》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不是编剧们艺术加工出来的。用这样一部真实可信的电影来展现中国强大的外交实力，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感到特别骄傲的事情。 再来关注影视方面的消息，庆祝建党百年特别节目《28岁的你》日前在湖南卫视播出最后一期。从毛泽东、李大钊、周恩来，再到当代的中国青年，8期节目展现了中国青年百年以来用热血和青春铸造的美好新时代。 作为28岁你的最终平昌，青春召集人牛俊峰将带领青年们聚焦第一本中文版《共产党宣言》的故事。节目邀请到戏骨毕彦君出演节目中守护了大半辈子《共产党宣言》首译本的刘世厚，引出一段感人的故事。本期收官篇章也邀请到了各行各业中正值28岁的优秀青年代表，从科研前线到乡村基层，28岁的青年们在节目中展示了满满的青春能量。 三地携手联动，信息权威发布，协同发展进程，热点追踪报道。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世界卫生组织2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北京时间27号晚间的11:54，全球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了410,645例，达到了1,9460,080例；死亡病例数增加了7,628例，达到417,155例。 继续来关注疫情。近期英美澳大利亚疫情持续恶化，一起来了解详情。英国全面解封后，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数连日来呈下降趋势，然而政府2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当天新增死亡病例131例，创数月来新高。首相约翰逊警告，疫情远未结束，民众应继续保持谨慎。 路透社报道，英国是全世界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官方数据最高的国家之一。疫情爆发以来，英国已经有超过12.9万人死于新冠肺炎。一些专家认为，英国新增确诊病例数下降幅度或因检测方式改变而被夸大。另外，欧洲足球锦标赛结束，学校放假以及热浪来袭，可能会造成新增病例数减少。 美国政府退伍军人事务部26号要求下辖的医疗系统医护人员必须接种新冠疫苗，这是美国首个强制雇员接种新冠疫苗的联邦政府机构。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美近90%的地区新冠确诊病例数都在攀升，新增确诊病例、住院病例、死亡病例等关键指标大幅反弹，引发广泛的关注和担忧。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疫情正卷土重来，而美国政府却还在忙着甩锅推责，在国际上炒作实验室泄漏论，试图栽赃嫁祸，转移矛盾。正如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所言，在应对疫情的进程当中，美国正走在错误的方向上，让人失望。 由于美国新冠疫情反弹，白宫决定28号起，所有工作人员无论是否接种过疫苗，都要在室内佩戴口罩。据美联社报道，恢复室内戴口罩的规定也适用于在白宫采访的记者。规定28号开始执行，但白宫的工作人员和记者27号下午就已经开始在室内佩戴口罩。 美国疾控中心说，由于高传染性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在美国加速传播，6月19号到7月23号期间，美国新冠确诊病例增幅超过了300%，住院病例和死亡病例也随之激增。德尔塔毒株加速传播的同时，美国新冠疫苗接种进度却呈减缓之势。据美联社报道，接种率低的社区受疫情反弹冲击尤为严重。 再来关注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28号宣布，鉴于新州新冠疫情形势仍不见好转，首府悉尼将再次延长封城1个月。新州27号新增177例本土新冠确诊病例，打破前一天所创的单日新增172例的该州最高纪录。新增的感染者中，至少46人确诊在社区活动。州长克里安28号告诉媒体记者，原定7月30号结束的悉尼封城措施将延长到8月28号。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以色列卫生部27号宣布，将为5岁至11岁患有严重疾病的高风险儿童接种新冠疫苗。以色列卫生部说，高风险儿童是指患有严重慢性肺炎、癌症、免疫系统疾病以及严重肥胖症等严重疾病的儿童群体。